喂，政治好丑恶噶。哎，你唔理政治，政治唔会唔理你嘅。政治好深噶，我哋唔识噶。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，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，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。 政治食得嘅咩？ 系啊，真系食得噶。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？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？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，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，拨开云雾，认清事实，宏观视野，本土角度，言论仲有大辣、中辣、小辣。 嗱，呢个啱听啦。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，有 A 餐、B 餐、C 餐，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， 政治咖喱饭。 今晚我哋請到咧唔會令你失望嘅長毛上嚟咧，講下呢個送中嘅。咁啊，即係長毛頭先嘅分析咧，就我都好佩服嘅嚇。不過咧，陣間我會問你問題，就先我講我一個睇法先。攞張 graphic 出嚟睇，唔該。嗱 ，graphic 咧就喺中環冧緊啦嚇，中環冧緊。咁啊，即係其實最聽講最驚就係有錢人。啊，唔係你長毛啲咁嘅人啊，即係幾時輪到你？你冇咁嘅身家，你都唔使驚。OK。Anyway， 我話呢件單嘢令我諗起啊，100年前，啱啱100年前，當時咧呢個布爾什維克即係蘇聯啊，就去打呢個波蘭，理由係乜嘢咧？攻打波蘭就話我哋布爾什維克入嚟你波蘭嗰度，打到你嘅資產階級，解放你嘅無產階級，夠曬正義啦話，出師有名啦，啊，史泰林指揮嘅哥薩克騎兵攻入波蘭，咁啊點知波蘭嘅無產階級同埋資產階級聯合起來，打敗咗呢個史泰林領導 波蘭嘅將軍叫 Lubinsky。 Lubinsky，OK， 呢樣嘢咧點解直接嚟講咧喺軍事史裏邊有記載？因為佢係人類歷史裏邊最後一次。最後一次，雙方都是用騎兵嚟衝鋒嘅。之後不是冇騎兵，不過就冇大家都有騎兵啦。咁咧，原來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方咧，佢無產階級同埋資產階級聯合起來，嗰個力量係相當之巨大，甚至係對共產黨嚟講係可怕嘅。中共讀歷史一定多過香港好多人，佢冇理由冇讀過呢段歷史。今次咧搞送中咧，就撩起咗咧香港嘅無產階級，即係譬如長毛啲咁嘅人啦嚇，就加埋啲資產階級，起碼即係好似同聲同氣一齊反送中。不過唔好忽視呢、這個有個團體叫做咧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，咁咧聲稱就收到超過43万個市民簽名，嗰邊嘅勢力係43万簽名咋嚇，都唔弱。長毛，你點樣理解咧？點解中共會撩起呢單香港不論貧富，甚至不論你係大中華交咩依個港獨啊乜嘢乜嘢，可能大部好多藍絲帶都出嚟反對嘅。 唔係嗱， 點解中共會再犯呢個錯誤？ 我認為咧，我意見就冇變到。我認為林鄭搞咗出嚟之後咧，中共驚動咗之後先至去研判嘅。咁我覺得。其實林鄭做的事情就很笨，如果習近平是想利用這條例去對付在香港那300多個已經被人點了名的 有名有姓的 大陸富豪，就是那個公安部 前副局長，就是前部長，前副部長應該是 前副部長說的點了名的。那如果你說 跟我說就是說豁免期即係話7年以上的罪行才追究，呢個第一。第二咧就係話，那個追訴期如果咁遠的時候咧，就很煩嘅。即係對於佢哋處理。而家進而就係點樣咧？就係話咧，港人港審呢樣嘢咧，就其實代表那班人。即係好多人講嘅，即係嗰班人就係話覺得，喂，如果我拎翻去審，好大鑊嘅喎，我自己資產會俾你凍結。其實你記住一樣嘢。如果話引導嘅時候，第一時間就凍結啲資產先。明白我講咩？即係話，如果我一話引導你，你啲資產就唔準走，即係話咧，身家性命財產都冇埋。嗱，呢一個咧，我覺得係習近平，佢可能有10多20人想對付。 可能那些就是即係央企叫他出嚟做白手套，譬如好似趙建華啊、葉乜鬼，我唔記得咗啦，福建佬嗰啲，佢真係想攞翻。但係如果自己太子黨落咗嚟，咁你真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，你捉邊個先？你捉李鵬係啊，你捉江係啊？係咪即係你令到習近平都廢殺思量？ 嗯，即係佢個個背後都係有老闆嘅。 如果有啲係打工嘅，譬如好似阿趙建華咁嘅拉啦。 嗯， 因為你都唔係太子黨。 嗯， 嗱呢個習近平反腐啊，淨係拉嗰個太子黨嘅嘛，嗰個就叫做薄熙來。 嗯， 仲拉過邊個太子黨？阿哥，你講啊。咁如果你話喺香港呢三百幾個人係太子黨或者背後係太子黨嘅人，你點捉啊？而且引起咗無窮的爭論， 還有可能的反撲，可能的反撲，我不識啊，嚇客機，我就不識那些人噶啦。 你睇下郭文貴咪知，日日喺美國爆料就係因為你，喂，佢驚死啊哥，啱嘛？喂，因為共產黨其實都使乜送中條例啊？同佢同歐美各國講明啊，捉一個貪官，我分翻花紅俾你啊！充公財產的 20% 是你的，咪捉過好多個咯。 嗯， 係咪先？即係講嚟嘥時間嘅喎，俾你聽。 佢用國際刑警去捉嘅。 咪係咯，咁咪係咯。 國際刑警， 咁咪係咯。咁你喺香港可唔可以咁做咧？唔知。咁嗱，而家林鄭我做咗一樣嘢，就係話佢一次過咁樣搞，因為你暗地裏咁搞，老實講。找國安捉了才至話引導得啦，或者不話引導得啦。咁呢個戰略目標係咪傻噶？嗱，第二個戰略目標就是話反制美加， 係反制美國，係啦。啊一啟發敗， 唔使 孟晚舟事件， 唔使啊，冇得反制 嗯， 因為你哋係拼命咁將啲錢轉去美國啊。 嗯， 喂。你話喺香港捉一個美國嘅跨國企業嘅 CEO 或者 CFO 上去，係咪？你凍結佢嘅財產，我喺美國凍結你財產，你係咪玩啊？習近平個女喺嗰邊，而家翻翻去啦，因為佢老豆做咗皇帝，大把呢一個中共嘅太子黨，前一代後一代都喺美國啊，哥。你是不是移咗民先啊？要你反制人哋。 嗯。 你記唔記得美日開戰啊？呢個日本仔炸完珍珠港，全部日本人入曬 concentration camp。 OK， 我要補充啊，包括加拿大同埋澳洲嘅所有日裔人士， 係咯， 都入曬集中營。 總言之係即係戰後嘅英聯邦國家啦。因為嗰陣時美國就唔係英聯邦，因為佢獨立咗啊嘛。咁你。美加澳紐咁就除咗呢個 英國、 美國，因為美國自己捉咗啦嘛。 嗯。 咁其他都係噶，英國啊，全部捉曬。喂，你係咪玩啲嘢先？ 嗱，依度一定要講多一樣嘢嚇。喺戰後，美國係有道歉嘅，呢個係真係有帶有種族歧視嘅成分。啊，呢班日本人係冇犯過罪，即係起碼間諜罪嘅，全部。都入曬集中營。 今日唔會咁做，佢中嘅財產啫， 中個財產咯。 而家唔使揾你入集中營噶啦。 嗯， 俾個手帶你得噶啦。係，南亞洲都係咁啫嘛。但係啲錢 自己俾錢噶，孟晚舟係自己俾錢。 即係佢做個條件嚟啊。咁咪我凍結財產啫嘛。 啊， 你係咪玩呢啲？你玩呢啲咪嗱，好簡單。如果我哋話習近平叫阿林鄭月娥做一個咁嘅機制去反制加拿大， 美國 多餘嘅。佢同加拿大喺大陸捉咗三個加拿大人啦，話人哋做間諜啦，使乜喺香港捉先？ 兩件，一件話毒販， 係啦，好簡單，咁好簡單， 改判死刑， 好簡單啊，改判死刑嗰個啦，咁好簡單，咁佢需唔需要呢個利器咧？咁如果你話唯一嘅利器就係咩咧？就係話凍結人嘅財產，咁你有幾多財產喺人嗰度？人有幾多財產喺度計到噶嘛？ 嗯， 係咪先啊？你多啲啊哥，你騰訊走去上市做咩啫？阿里巴巴。阿里巴巴上市做咩啫？係咪啊？因為點解呢個就係共產黨玩財技，上咗市之後咧，嗰啲就叫做美元資產，即係話美，即係叫做外匯儲備嚟噶啦。你計到啊嘛，咁咪外匯儲備咯，係咪啊？喂，哥，好簡單咁樣講嘅時候， 你找不到習近平的戰略目標嘛。 哇，你真是 你怎麼找 懂皇帝之心啊你。 喂，有什麼戰略目標啊？喂，那個很簡單，沒有送中條例做到，其實最重要就是現在講來講去就是那三百多個 有名有姓 點了名的，我都問了林鄭月娥，如果通過送中條例，你是不是第一時間鎖我們先？因為他是通緝令，其實問題是很簡單的，你再問深一點，就是為什麼有三百多個通緝犯不來拿人呢？是拿其他人呢？是不是？現在打了開口牌了嘛，那個前公安部副部長，我們的目標就是這三百多個人，是不是？那林鄭月娥你先背起，是不是你會將這三百多人送回大陸先，是不是？那如果你說，哦，不行啊，因為大陸沒有拿，那大陸要這條例做什麼先？喂，香港人想去，叫雞也好，是不對，或者，就算是強姦，他不會拿了大陸那些國有財產走的嘛，哥。他拿了走啊，哥，你是不是拿回來先？如果不拿的，那你做什麼？你做什麼？咁你得個結論就係，一係就無謂，一係就對付其他人。 嗯， 係咪先？我覺得習近平都想攞翻啲國有財產，但係唔需唔需要用佔中條例咧？就上送中條例啦。 嗯， 我唔知。 嗱，阿長毛咧，即係我有一度真係奇怪嘅。我頭先節目講到啦，話中共係熟讀歷史，係 OK， 起碼比我哋熟嘅好多嘢。咁咧喺二戰大戰嘅時候咧，納粹德國係放過咗瑞士。同埋瑞典， 係即係俾個中立國啦， 係兩個中立國啦。啊，當然有好多原因佢放過佢啦嚇。第二就係日本皇軍係放過我哋隔離嘅澳門啊。 唔係因為咁，呢個係逐心，大家都係逐心講啊嘛。因為葡萄牙政權係支持逐心國，表面上中立， 中立， 表面上中立，但係西班牙同葡萄牙都係其實 法西斯路線 嘅，法西斯路線嘅兩個都係法西斯國家。 咁啊，有種講法啦嚇，有種講法就話呢個。日本仔放過澳門是因為在巴西裏面有數以萬計的日本僑民，而巴西是盟軍重要的一部分，所以就是人質嚟嘅。咁啊，呢種講法， 這個係啊，當然 係啦。有人是挑戰的，咁因為東帝汶咧都係同樣係葡國殖民地，係失守的啊，唯獨佢放過澳門。咁澳喂依啲咁嘅地方咧，其實對咧軸心國咧係有利的，因為咧有。瑞士呢，大家知道他做手錶厲害，但其實呢是 做所有計量的儀器他厲害的，在機械年代，不是電子年代，德國是跟他買很多的，做兩邊生意， 瑞典也是做他生意， 瑞典賣那些 鋼 鐵礦那些東西給德國嘛，有利用價值的。你以前老毛呢，老毛是懂想這件事的，佢即係話留翻個香港，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。 係啦，今日劉夢紅都喺明報寫咗張啦，都係要用呢啲嘢啦，呢個國策啊嘛，即係中共多年嘅國策啊嘛。嗱，我真係好奇怪，點解今次就係唔放過香港啊？你頭先講話就唔係阿習近平嘅意思，但係咧，我覺得如果既然佢做到皇帝高高在上，佢一聲命令。林鄭一早喺兩個月制止咗佢啦。 我俾你聽，好簡單。算得係乜嘢？大家對習近平嘅評價即係估計太高，大家覺得習近平高深莫測、心狠手辣。其實習近平係一個溫君，佢身邊得一個人叫做王滬寧，同兩個人，一個王滬寧，一個栗戰書。栗戰書就同佢搞組織，王滬寧就同佢做意識形態。 嗯。 咁習近平個人咧就口出狂言，即係佢嘅。幕僚同佢講嘅嘢咧，佢好快攞嚟用，因為佢冇乜文化，即係佢啊都幾好聽喎，聽落係好似有文化嘅嘢喎。一帶一路如是，大灣區如是，邊有咁粗疏嘅研究㗎？即係話哦，以前有海上絲綢之路，有陸上絲綢之路，而家可以搞嘅。喂，2013年講完就即刻做啊！咁呢個大灣區都係㗎。喂，世界有三個大灣區，我哋搞多一個得唔得啊？喂，呢啲邊度係自覺之道嚟㗎？是不是好了，習近平即是这个人輕諾寡信，口出狂言，怎样呢？就是说他讲的事未必会做，第二就是口出狂言，即老实说，我经常说就是说，唉，这个喂一阵，嘿一世的你都做的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好了，那谁个执手尾呢？ 找幕僚執手尾，找下面人執手尾，所以他就會發脾氣，喂不是我的，我初頭講的嘢不是這樣的，他就殺人咯。所以你看到好像習近平，哇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城府好深，其實就是溫軍加暴軍，那溫軍就是最後才做決定。很簡單，你看回中美貿易戰，喂，劉鶴是不是你的個人代，是不是你私人代表？到最後尾說不是，即是意思是什麼？你知不知道說什麼？劉鶴，你死就好了，不是我，明不明白？因為有一個人說這個是我私人代表，最後尾那分鐘不是，喂，喂大佬，你說什麼啊？習近平在這裡，他現在為什麼劉鶴不是私人代表，就是說，如果劉鶴搞砸了呢，搞砸了呢，就是劉鶴的事，明白嗎？如果反面的時候就劉鶴方報軍情，其實我剛才講就係話，我個故仔未講完。江青同阿毛澤東係一夜夫妻百二蚊，係咪啊？林鄭未上過床，但係林呢個毛澤東點對江青啊？毛澤東俾呢一個劉少奇開七千人嘅大會，令佢大權旁落，變咗國家主席，唔係兩個主席，由呢、這個。劉少奇做國家主席，老毛做中共主席，他不開心，要搞文革，就叫自己的老婆和康生、姚文元、張春橋、陳伯達一起去搞中央，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凌駕 中共中央政治局， 是的，政治局。喂，到後來被人反撲，鄧小平都復出了，你怎麼寫封信給江青啊？我都叫你不要黃婆賣瓜，自罵自誇，不要再跟張春橋、黃鴻文、姚文元再搞四人幫。四人幫那個字不是鄧小平講，是老毛講的，一封信來的。 哦，即是出字就是老毛先講， 不要再搞四人幫。 Okay， 你聽我講，而且跟老江青斷絕個人關係。如果江青要見他，是要經過張玉鳳這斬的女人，要經過汪東興，所以江青晚年都沒有見過他。老毛就移情別戀，最喜歡是張玉鳳、又漂亮，是吧？而老毛的其中一個聯絡人叫黃海蓉，就是他的堂侄女，是吧？喂，那你的溫軍就是這樣的，老毛就是溫軍加暴軍。老毛當然溫軍的程度就不是太多，因為他自己都會獨立行事做個決定，即係好似斬啊江青的時候咁殘酷都做得出嘅。喂，大佬你老婆嚟嘅喎，係咪？所以江青為喺審四人幫嗰時候，你知唔知同佢講咩？我是主席夫人，你話我做嘅嘢錯，我是毛主席一隻狗嚟嘅啫嘛。佢叫我咬邊個咪咬邊個，佢叫我咬劉少奇咪咬劉少奇咯，咬鄧小平。喂，你而家。習近平和林鄭月娥一夜夫妻都沒有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他出賣你，他要叫你死，有什麼問題？ 就不用說得那麼噁心，但總之就是拆鞋了。 老實說，江青， 就不可以這樣比，但是 江青和至於毛澤東，是寵恨他的，是吧？眾女尋他千百度，是吧？喂，何子晶都未收皮，已經搞緊阿藍平啦，係咪？喂，咁你要記住阿林鄭喎，喺共產黨呢個咁嘅制度裏邊，嗰啲水咁深，你以為跟住阿習近平行咗幾步狐假虎威啦？我嗰陣時讀狐假虎威真係唔知係乜嘢嘅，我睇完嗰段片就知喺個港珠澳大橋。那個、 你真的以為即狐狸同老虎走 過？習近平行先了幾步噶嘛？林鄭月娥亦步亦趨噶嘛？咁林鄭嗰日習近平講咩咧？就係我現在宣布港珠澳 大橋 通車了。 係 冇講啦，十二個字嘅啫。咁佢翻嚟又吹，哎呀，我都得習近平嘅大灣區啊，不咪個你明眼人睇到啊嘛，佢即係覺得真係毛都鬆埋，因為當日我唔知係因為咩因素俾佢喺後邊跟啦，嗱好多人都跟唔到， 啊俾個面啦，咁港珠澳大橋當時要搞大灣區啊嘛， 好簡單，咁嗱你 俾個 face 俾你啦， 唔係用呢個角度去講，即係話林鄭月娥唔會問啊習近平 用陳同佳呢個案好唔好咧？係合理，因為點解咧？佢上唔到去啊嘛，佢就係問佢中間人。嗱、就以小弟做例，我2003年我老母病危，我申請要翻大陸，即係我老母病危，我冇回鄉證。我係問大陸嗰方面嗰個中間人，我唔講啦，係人大代表嚟。你知唔知我去 一個夠義氣嘅人？ 我去到你知唔知去到港澳辦？第三把交椅嗰個有叫譚正，好似我記得，就已經卡住咗啦，唔俾上面知，覺得俾上面知可能龍顏大怒，係咪喂？真係會咁樣隔住噶，唔係講笑。以我個咁少人物啊，話要翻去啊，最後尾人哋話原來 係你唔係小人物嚟嘅，香港 曾慶紅批嘅，好似話，曾慶紅批話俾佢翻嚟，有乜問題啊？係咪喂？你諗下一個咁小嘅事情，都有人瞞住上報啊！其實共產黨唔係冇義務，因為譚鐵牛佢嚟咗香港之後咧，已經係用數據噶啦。只不過譚鐵牛俾嘅數據，俾另一種數據滋擾咗。點解咧？佢話有57万人咧，其實佢唔係呃香港人啊，係呃大陸嗰班老鬧啊哥。57万人，立法會嘅政黨支持。五大商會支持，嗰五大商會咩商會先得㗎？你自己啲商會嚟㗎嘛，哥？潮州商會咩？係我唔係，對唔住，我唔係侮辱潮州商會，即係話你自己嘅商會，外國商會話唔得啊嘛，哥。 係，仲有好多外國政府話關注呢件事啦。 唔係咁，所以嗱，佢做一個假嘅信息，嗰個成個技巧就好成熟啦。用叫五毛出嚟示威。叫五毛出嚟簽名，跟住 超過43万啊！ 係去匯報咗之後，匯報咗之後就話嗱，其實林鄭係有香港市民支持嘅。其實佢解釋咗啦，越嚟越多人支持。咁老實講，所以我哋唔出嚟示威，咪林鄭代表你咯。你出嚟示威，林鄭代表咪？譬如間你6月9日嗰日有100万人，咁譚鐵牛都會寫個報告，喂，100万上街喎。是吧？喂，因為其實中共真的很奇怪，你調譚鐵牛下來，除了是搞選舉，即是打敗我們之外，他都要做一些數據的嘛，因為他們讀這個技術官僚的嘛。 他是科學家來 的。不是，他是技術官僚來的嘛，那他一定會寫個真報告的。但是那個真報告被人 distort 了嘛，是不是我說什麼？因為譚鐵牛的真報告，有人聽就是什麼呢？就是在選舉裡面用數學的原理打敗我們，是有人聽的。但是譚鐵牛上多一個層次，要越過黃志文講，就是說其實在香港真的解釋不清楚，所以很多人反對，這一樣一定 distort 他，就是說譚鐵牛的報告上去，那另外一個報告就不是，我們先有57万先啦，即是意思就是說他要回應韓正那句說話嘛，麻煩你解釋多一點，爭取香港市民支持。 係啦，佢係啲啊嗱，呢句説話係有玄機嘅，即係話佢睇咧係睇埋 second report， 唔係淨係睇一份中聯辦嗰條線上到去港澳辦交上去，佢一定仲有其他人收風。 咁問心講，你問我點解阿林鄭唔通知習近平？得兩個解釋，就係佢通知咗習近平身邊嘅人，所謂身邊嘅人，即係話一個即係好似以前啲。啲嗰啲妃嬪啊，想皇帝去寵幸佢生個太子，咁咪買通啲太監啦，係咪啊？審啲鹽喺自己門口，跟住個綠車載過去噶嘛。 係， 咁咪去到嗰度咪停低，咁咪入去寵幸佢。咁跟住生咗個仔就已經就係 有 身價10倍啦。咁你老實講，咁啊林鄭娥同一個買通太監放啲鹽喺佢門口嘅人有乜分別啫？只不過大太監定小太監啫嘛，咁你好簡單，林鄭月娥後台都好硬，張曉明、廖輝好清楚，佢唔係冇後台啊，但係佢老實講，張曉明同廖輝咧就係必定要一搏噶啦，咁你做嘢佢咪啲咁咩叫樂觀其成？你死我唔俾你死咩？我撐你去啦，明唔明啊？ 但係咁講喎。阿長毛， 我唔係話習近平已經係想收阿林鄭娥平，而係我唔同意個講法，就係習近平係全力支持佢。 找到你的。 嗱，呢個你呢個講法咧，喺香港泛民圈裏邊咧都廣泛流傳，就話今次咧送中條例呢家嘢咧就唔係由中共即係發起嘅。 話俾你聽啊！ 啊，係由係由阿林鄭發起嘅。 你問一下建制派裏邊收到風嘅人已經收到啦。 嗯， 因為建制派裏邊自己係共產黨嘅人都唔少噶嘛，哥。有黨組織生活噶嘛？ 嗯， 係咪有傳達噶嘛？你黃志文幾時傳達呢樣嘢？你好簡單，點解黃志文咁高調嗌啫？就係黃志文傳達過以前， 嗯， 喺呢個港澳工委嘅時候冇傳達過啊，否則點解咁做啊？ 咁即係話呢個 即係臨尾一陣風，就係因為開頭冇。 即有別於零三年嘅廿三條啦，零三廿條好明顯係中央壓落嚟嘅。 唔係零三年嘅廿三條，記住係在上咧，香港嗰度做都係咁嘅。先出綠皮書，諮詢你哋，再由綠皮書應該變呢個白皮書嘅，佢跳咗個步驟，就即刻落藍紙草案，就奸咗我哋一招。呢、這個就係邊個啊葉劉諗出嚟嘅，夜長夢多，七月之前過，即係會期之前過，同呢樣書一樣。嗱，佢係九月諮詢，九月諮詢寫綠皮報告書，寫呢個綠皮書，因為英國佬係有個制度啊嘛，綠皮書呢個白皮書、藍紙草案即係藍皮書、或者藍紙草案係咁樣噶嘛，三層啊嘛。我話俾你聽想做咩，你話俾我聽第一次嘅反應，跟住我收集曬意見，再寫一個白皮書，再大家睇，跟住就變咗藍紙草案啊嘛。喂哥，你今次喺邊？幾時有綠皮書？幾時有白皮書？ 嗯， 一嚟就藍紙草案啦，藍紙草案都仲撲，講冇得撲街啊！ 講咗之後，唔好再講啦嚇。 喂，最離譜嘅就係、是，喂，你而家直情話連嗰、那個全體委員會都唔使喎，哥，嘥時間㗎。係點解咁急咧？ 啊，直上呢個大會， 係啊， 直上大會啊，法案委員會都唔使啊， 即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咯嗱。呢條令箭，老實講，冇人話佢係雞毛之前都係令箭嚟嘅。 但係咁啊，一般人咧就會聯想起同呢個中美貿易戰係有關係。 當然有關係。如果四月中美貿易戰， 而家仲盛傳話喺阿習見阿德之前係要搞掂，廿七號搞掂，廿八號就見面。 係啦，冇錯。嗱，好簡單。如果四月傾到咧，林鄭就食一招啦。 嗯。 因為習都話係温軍加暴君啦，一輸就發脾氣。不顧後果，他沒想過的，什麼想呢？習近平來說，什麼想啊？ 他都有他的手段的， 即我就說 他都有手段的， 不是，問題就是，他是不會考慮那些央企太子黨在香港的利益的嘛，在他來說是皇帝來的嘛，你自己執屎吧，我做了決定，如果跟老美撐的時候，你怎樣再跟老美撐，怎樣食草，怎樣長期奮鬥，就好像汪洋那樣說，是你的事。皇帝是不會負責的，這樣才死嘛，是不是？我覺得是這樣。所以一個地區，香港，一個國家，只是由一個姓習的人決定，或者由習近平和王沪寧和律政司決定，真是大王。 但是，長毛，你是不是趕路？ 係啊， 趕路嗱，我本來想傾拖節嘅，但係而家咧， 傾唔緊。 嗱，我哋唞一陣，陣間節短啲，短少少。哦，然後咧，你通知朋友。 我都要食口煙。 OK， 頂唔住啦。 佢唔會喺室內食嘅，大家放心啊。佢係好聽我話嘅。 行開 啊！喺佢出街食嘅。OK， 嗱，大家繼續 share 我哋嘅節目，大家繼續捐錢。OK， 支持。唞陣。 呢只咧係台灣愛民芒。它是經過農藥檢測的，即是不含農藥，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，有機生果來的。而且呢跟呂宋芒不同，呂宋芒其實你看到一些綠的生果運來那裡是牛熟的，它質感呢是芒果的質感來的，跟那些蘋果芒是不同的，我是芒果的專家來的，但它又帶有一些蘋果的香味，跟那些蘋果芒是完全不同的。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，你 check 下網度啊，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，我哋咧就399蚊。